去打点酒，路过招痛的时候你慢些走，有些游荡的魂失去了厮守，你没有理由不陪他喝一杯酒。二郎，别喝太多酒，走在昭通的街头你别风流，树下摆着的温柔盼着你的追求，你没有理由不忘他诱人的口。二郎，你别再逗留，守在家里的月光依旧温柔，你想要的花开在你的床头，盼你归的人他抹了指甲油。